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再现香河。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聆听改变世界，艺术改变生活， 改变生活， 改变。从每周一小时开始，每周日晚9点，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与您相约。这里有常年不衰的舞台经典，深入独到的名家访谈，精彩纷呈的演出实况，走进国家大剧院，艺术就在你身边。 北京时间21:01，欢迎您收听北京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国家大剧院节目，我是于云。今晚呢，我们来回顾一场大剧院在上周三，也就是4月18号音乐厅的演出，浙江交响乐团的中国故事音乐会。那天晚上的国家大剧院非常漂亮，因为最近的正是大剧院交响乐之春的演出期间。在国家大剧院的北门，玻璃门上装饰着大朵的粉色桃花的图案，用飘飞的彩色的粉色的彩带相连，充满了春天的味道。而音乐厅的舞台上方呢，也采用的是桃花的图案，粉红色的桃花被绿色的枝叶所围绕，使舞台看上去是春意盎然，生机勃勃。上周三晚上演奏的作品呢，都是作曲家于京军的作品。下面我们就来听听指挥家张毅对作曲家的介绍。 今天晚上是很特殊，就是于京军老师的专场音乐会。于京军老师呢，他是土生土长北京人，然后在国外生活了30多年，其实主要是中央音乐学院培养，后来在日本啊、美国、澳大利亚等地学习，然后生活。所以这次他的专场音乐会在北京来演，尤其在国家大剧院的交响乐之春当中来演，所以于老师非常兴奋。然后呢，我们这次这个节目呢也是精心准备的，就是一个是他在90年代创作的非常精彩的一部叫《五彩云》这么一部这个管弦乐的这个10分钟的一个作品啊，这个是他把这个西方的这个技术啊非常完美的表达了这个不是叙事，而是一种一个像梦幻般的一个这么样的一个作品吧，就是他这个尤其充分展示了他这个西方的这个在国外待了很久的这个西方技法上面的一种表现，所以非常精彩。 我们听到的开场曲《五彩云》是作曲家于京军根据一段即兴的钢琴曲扩展而成的作品。这部作品呢，透出多变的音响效果，变幻的音色，动感的节奏，仿佛是从黎明晨光当中透出的点点淡彩渐渐聚集而成的五彩云霞。 耳边我们听到的是音乐会的第二首曲子，于京军创作的竹笛协奏曲《心流水令》。担任竹笛演奏的是青年竹笛演奏家陈悦。陈悦是张微良的学生，他出生于杭州，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他六岁呢跟着父亲学习竹笛演奏，十二岁的时候就已经很出名了。他是著名的演奏家南派笛子大师赵松廷先生的关门弟子。陈悦呢现在是中国音乐学院国乐系的副教授，他曾出版过非常有名的现代笛子曲《乱红》和《绿野仙踪》。 他的这个竹笛协奏曲，那么竹笛协奏曲呢，我顾名思义肯定是一个比较很民族的，因为竹笛是中国的乐器嘛。其实之前是从他的一个单簧管协奏曲当中移植的。陈悦这个老师呢，就是说希望有很多的这个竹笛的作品，对，问我，我们在有一次合作的时候，他说有没有能够给他创作一些竹笛协奏曲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就我就推荐了这个于军老师，他正好把这个作品，我们后来觉得这个曲子太适合竹笛了，我到后来都觉得很难想象这单簧管协奏曲把它演出来是什么样，对吧？那可能现在主体肯定以后作为竹笛协奏曲了，那么利用中国的一些调调，然后把它交响乐化。 舞台上的陈悦穿着粉色的坎袖的长裙，腰间呢是梅花形的闪亮的腰带，一头乌黑的直发竖在脑后，很典雅也很漂亮，手持一只竹笛，吹竹笛的姿态像个仙女一样。 和陈悦在舞台上共同合作演出的是浙江交响乐团。这是一支非常年轻的乐团，成立于2009年。乐团的前身呢是浙江歌舞剧院管弦乐团，那支乐团呢有着近60年的发展历史。浙江交响乐团他们在演奏西方古典音乐的同时呢，依托着浙江省深厚的文化底蕴，从浙江的民间音乐当中吸取养分，创作演奏了《山海经》《春闺梦》等一大批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的交响乐作品。耳边我们听到的是浙江交响乐团在国家大剧院中国交响乐之春上的亮相，和竹笛演奏家陈悦共同带来的作品《竹笛协奏曲·心流水令》。Thank you. 这个社戏呢，浙江教育团在2015年五月，2016年完成，然后在杭州首演，今天在北京是第二次演出，公开演出。那这个作品呢很有意思了，首先它是个大型的交响乐作品，对，现在因为写大型交响乐作品不太多，按纯器乐的，顾名思义社戏，那就是在地方戏嘛，就是在这个乡下的这种集社的这种啊，大家在一个节日的时候把自己的各个地方戏表达出来，少剧有粤剧有婺剧，都是浙江当地的一些戏曲的这个形式。那么当时浙江剧团委约的时候，我脑子第一反应就是于金军老师，因为于金军老师跟我已经合作了大概有五六年左右了，因为他在中国民间戏曲民歌等等这方面有非常深厚的这个功底和研究，再加上他常年生活在海外，他的西方的这个技术功底把这个结合到一起去，我觉得这是最好的一种结合。那事实证明这个在去年首演当中是取得了非常轰动的效果啊，所以今天晚上会有北京基本上这个业界的这些最大牌的这些作曲家都过来看来了，他们都对这个作品非常的关注，因为也在那个网上听到录音了。然后呢在杭州演出的时候呢，有这个上海音乐学院的作曲系的教授啊主任他们都去了，那这个口碑相传嘛，所以大家对这个作品非常期待，我也非常看好今天晚上演出，我相信一定会取得非常大的成功。 耳边我们听到的就是于京军创作的交响组曲社戏，这一段呢作曲家于京军用西方交响乐的作曲技法，结合了少剧的音乐特性，用一种新颖的方式，轻松愉快的风格，用西方乐器演绎了中国故事。我们听到里面呢用管乐器模拟了小锣的声音，孙悟空上场有一段锣鼓的段落，乐队呢并没有用小锣，而小锣呢是中国戏曲打击乐当中最有特色的声音了。这里小锣的声响靠的是木管乐器和竖琴模仿出来的，双簧管和竖琴奏出音头，长笛奏出它的延长音，每件乐器都在这里发挥着自己独特的个性，运用不同的乐器的音色，把拟人化的孙悟空、白骨精的形象描绘的是非常形象生动。元昊奏出云山万重路遥远的唱腔，白骨精变成了村姑，之后呢白骨精又变成了老妪，哭打死去的女儿，然后白骨精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翁。孙悟空唱道，见妖怪心中怒火烧，三打白骨精，白骨精化为灰烬，最后师徒四人继续上路去西天取经。Thank you.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二，适宜您穿夹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七四半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成龙环保英雄纪录片在上海举行了首映礼，主创成龙、世界地球日形象大使高伟光来到现场，成龙大方地分享了拍摄心声和环保理念。据了解，纪录片《成龙环保英雄》讲述成龙带着垃圾循环处理机与青海玉树当地政府共同尝试环保创新之路，将环保等美好生活理念传递给下一代。在高原拍片子面临着不小的挑战，其中最辛苦最大的困难就是冷和缺氧。成龙也表示，当地人民对摄制组的热情让大家记忆深刻。动画影片《养家之人》亮相北影节，并举行了映后导演交流会。据了解，《养家之人》曾被提名并与《寻梦环游记》共同角逐第90届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奖。电影讲述了在塔利班统治下的阿富汗，女孩帕尔瓦娜为了一家人的生存而女扮男装出门工作的故事。影片的制作人是安吉丽娜·朱莉。由韦斯·安德森执导的动画电影《犬之岛》已于昨天登陆全国院线，作为他首部导演登陆内地的大荧幕作品，今天片方发布了一支原片片段，展现了刚结束一场大战、伤痕累累的首领和毛发柔顺亮丽的狗中女神豆蔻在犬之岛上初次相遇的场景。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感悟艺术，提升品味，收获快乐，改变从这里开始，从每周一小时开始，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让艺术改变生活。 这里是让艺术改变生活的国家大剧院节目，我是于允。今晚我们共同回顾的是中国交响乐之春上周三的音乐会，浙江交响乐团的中国故事音乐会。这场音乐会的全部作品呢，都是作曲家于京军创作的。前面我们已经听到的是他的上半场，有《五彩云》、竹笛协奏曲《新流水令》以及交响组曲《社戏》的第一乐章。下面我们继续来欣赏《社戏》。这部作品呢，去年曾入选国家艺术基金2017年度大型舞台剧和作品资助项目，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艺术水准。本场演出是由指挥家张毅执棒的，下面我们就来听听张毅对这部作品的介绍。 非常感谢大家，中国音乐，因为中国戏曲音乐跟交响乐的一种在一起，这个神奇的一种组合啊。首先我呢代表浙江交响乐团和这个云军老师对大家今天晚上到来和喜欢表示感谢。这个作品啊，节目单呢没有做这个介绍，我大概说一下，然后我们让于军老师一点点时间，不会耽误很大，我想大家确实有点意犹未尽啊。这个社戏呢，我们看出三个部分，三个乐章不同的这个戏曲形式啊。第一乐章是这个浙江绍兴的这个绍剧啊，三打白骨精，我们知道中间有三打啊，我们感受到三次孙悟空打白骨精，但是交响乐表达出来挺神奇的啊。那个二一章是越剧啊，其中引用了比如说林妹妹，天上掉下林妹妹，大家都能听出来，还有这个十八相送。最后这个乐章是婺剧，金华地区的，浙江金华地区这个婺剧啊，三秦樊梨花。当然我们殷老师中间把巴赫的古德堡变奏曲已经加进去了，我想那个我们很多的音乐界的同行能够感受得出来。 肩上掉下个林妹妹，当着韵味十足、温柔缠绵、婉约多情的曲调出现的时候，舞台上是写意的简约空灵的布景，让人有一种如无花木却见春色，感人以形、动人以情的抒情美，这也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所在。短笛奏出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弦乐队奏出梁祝当中的爱情主题，还有几处呢很有描写性质的樱花片段，十八相送当中的独木桥，水景中二人的倒影，水面的鸳鸯等等。乐剧的旋律是那样优雅，管弦乐的演绎使它听起来更加优美动听。 统的中国戏曲里呢是没有和声的，而西方的音乐旋律呢都是有和声相随的，而被我们听到的社戏的第二乐章的部分唱腔旋律是没有用和声的，而是用同音和八度高音来体现传统戏曲的神韵，这里有着非常高的作曲技巧和多元的创作技法，这也是这部作品的特别之处。 最精彩的，我个人特别赞叹的，就是他在最后的这个 final 最后终曲的时候，把前面所有出现过的主题全部完整的集合在一起。其实这是一个教科书式的作品。 耳边我们听到的就是于京军的交响组曲社戏的第三乐章《雾剧狂想曲》，用雾剧的音乐素材所做的变奏，欢快的引子之后呢，就是雾剧乐师们的闹台场景了，以雾剧曲牌《花头台》作为素材。 金军创作的这部交响乐社戏和鲁迅先生的小说同名，两部社戏表现形式不同，但是表述的对象呢都是浙江农村的文化和生活、风俗与人情、希望和梦想，说的都是三部戏。鲁迅讲的是童年三次看戏的过程和对童年趣事的回忆，于京军呢是用交响乐演绎了三部戏曲故事，包括少剧、越剧和婺剧。耳边我们听到的就是第三乐章婺剧狂想曲。 我准备了几句话，背了半天，现在好像用不上了。首先感谢大剧院给我们提供了中国交响之春这个平台，另外感谢张毅指挥和浙江交响乐团的音乐家们精彩演绎了我的作品，再就感谢各位观众，你们花了生命中宝贵的两个小时来听我的作品，非常感谢。那个要讲作品吗？ 不是这样吧，那个于老师啊，他这个就是天天就是作曲，特别单纯。然后呢，而且呢，他是土生土长北京人啊，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所以他于京嘛，对吧？北京的京。然后也是从小在中央音乐学院学习，今天还有中央音乐学院的很多这个师长还有同学都在这儿。那么这样，我就问你几个小问题啊，这个就是您在创作这个社戏的时候啊，就是你怎么把这个戏曲的东西跟你这个交响乐的这个基础是怎么把它结合到一起去的？你是怎么想的？因为其实你采风完了以后只是一大堆素材，你怎么把它融进去？尤其我替观众想问一下，就是说你在最后这个结尾的时候怎么把这么多的这个所有之前出过的所有的主题动机旋律也好全部揉在一起，还这样很和谐的让大家都能听出来，就讲这一个问题就可以了。 首先啊，我觉得交响乐奏这个戏曲，首先要让交响乐唱起来，因为如果我们像戏曲的旋律分割着很多段，然后去发展变化的话呢， 这样会损坏它的一般人性。只有让这个戏曲的唱腔唱出来，大家可以发现在这个里面很多都是唱腔的一成不变的，总是要唱起来，小号也唱起来，长的线条都唱起来。 那最后这个大杂烩，就是大家你方唱罢我登场，这个感觉是怎么把它弄出来？ 见缝插针，有的时候那个唱的长腔的时候呢，在底下加上东西。 为我们听到的交响乐社戏，以浙江的地方戏曲音乐作为主脉，选出了最有浙江特色的绍剧、婺剧、粤剧这三大剧种当中的经典的唱腔进行交响化的演绎，让人联想起过去的戏班子在灯火通明的社戏舞台上锣鼓喧天的场景，以及舞台下面丰富的社会生活图景和文化意象。这第三乐章当中呢，各个主题是陆续再次出现，纷纷登场，穿插交织，好不热闹。在紧锣密鼓当中，大戏落下帷幕，收场。今天的国家大剧院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今天我们共同回顾的是国家大剧院上周三的演出，浙江交响乐团的中国故事音乐会。于京军的作品让我们欣赏到了另外一种交响乐的魅力，那就是交响乐和中国传统戏曲的有机结合，这也是中国交响乐之春百花园当中的一朵馨香。下周日晚上9点继续为您介绍大剧院近期的精彩演出，稍后是周末夜现场，我是云，祝您周末快乐。